涉案的视像女事主未能够认出她，原审对她不公，自己亦都是视障人士，在狱中进行上诉困难重重。昨日是北韩纪念已故最高领导人金日成冥寿的太阳节。韩联社报道，北韩政府高层前往锦绣山太阳宫，向金日成和另一已故领袖金正日的遗体致敬，但未能够证实现任领袖金正恩有没有出席。报道说，根据北韩官方发布的照片，见到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崔龙海、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朴凤珠、内阁总理金在龙等的人物，但只是见到以金正恩名义敬献的花篮，未见金正恩的身影。报道推测，金正恩可能是因应新型肺炎疫情而减少外部活动。天气方面，一道高压脊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天晴，下午相当温暖，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相当温暖，下午初潮湿有雾，中后期天气较凉和有雨。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093点，跌50点，总成交金额824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19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470点，升53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04.8，升9.8；阿里巴巴201.8，升3.9；中国平安76.2，跌6毫。盈富基金24.35，升5仙；美团点评99.15，升1.25；融创中国33.35，跌1.5；友邦保险69.5，系跌8毫；中芯国际14.96，升6.4；建设银行6.13，跌8仙。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1，英镑9.693，瑞士法郎8.023，澳元4.885，加元5.496，新西兰元4.629，欧元8.4404。每百日元对港元7.19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287。日经平均指数报19290点，跌259点。港金现价报15900蚊，升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22.22美元，卖出1722.8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ammy 继续提提大家啦，窝打路道天桥咧仍然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去尖沙咀方向咧，分别近住沙福道嘅慢线同埋近住希福道嘅中慢线咧，仍然都系封闭嘅，都系挤塞，龙尾排队浸会桥面。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而家龙尾就去到新鸿基中心；红隧九龙入口咧，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其他路面情况，喺港岛香岛道咧去赤柱方向，近住蒲苑一段咧就挤塞，龙尾寿山村道。咁另外啦，浅水湾道咧去翻跑马地方向，近住浅水湾别墅啊，咁就系咧浅水湾道去翻跑马地方向，近住浅水湾别墅咧一段都仍然系挤塞，龙尾去到中坎角道。在九龙啦，将军澳道支路啦落去观塘道方向慢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最后就系观塘道去油塘方向，由裕民坊一段咧开始挤塞啊，龙尾去到牛头角港铁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

想暗示沦落意义，写半首诗，昨日坚忍油亮的字，不了了之，浑浊得为寒夜天池，写去大志，愁得一世如此。从来未能冷静，如何换来安定？痛心得不要命，容许我任性，来消耗尽我脑内神经，平复我感性。 星期六下昼嘅3:14，开始两个钟头嘅骚动音乐咧，揾嚟有苏 J 嘅新嘅派台作品。今次咧继续用佢嘅音乐咧，就去到探讨一下人性啦。咁啊，上次讲咗嘅 Dark Side， 今次就探讨一下我哋嗰种嘅悲观。歌名咧亦都系取材自之前一套嘅动画啦，《Inside Out》入边嘅其中一个嘅角色。揾嚟个孔乙佳编曲嘅呢就系新歌，作品名称叫做《阿愁》，嚟自同一套嘅动画，曾经都 inspire 过呢个歌手做咗一首嘅歌，但系讲嘅咧就系我哋嗰种嘅乐观。歌名叫做阿乐。 抬头听着鸟唱诗，牛油配上每片多士，宁宁静静放假躺进了泳池，平静脑海春风得意，细节的层次可追着心思，便宜买只铁戒指，从头布置既有家私，繁忙时候送你短信慰问词，随便却很浪漫的一次，小幸福归乎这小心意。从小小的恩赐，从小小的构思，远胜过买个乐园太奢侈，胜过告诉世界最爱是谁太刻意。从小小的主意，小快乐容易，要每个细节视为最经典那次。求其听个冷笑话，仍能笑到开满心花，祈求落日与你拥好看落下，谁是爱天空高高挂，笑某君求爱灯光告很夸，为何要太过妄想，为何派对要着普装，平平淡淡与你隐世到牧场，无限只小动物一起养，小幸福靠情趣的自由。从小小的恩赐，从小小的构思，远胜过买个乐园太奢侈，胜过告诉世界最爱是谁太刻意，凭小小的主意，小快乐容易，要每个细节视为最经典那次。 你是许廷铿旧嘅作品。 即使嘲笑阿乐天真想法很愚笨，我欣赏这个阿乐简单得吸引。从小小的恩赐，从小小的构思，远胜过买个乐园太奢侈，胜过告诉世界最爱是谁太刻意。 本嚟佢一首舊嘅作品啦，但係其實佢自己喺佢嘅 social media 嗰度咧都預告咗咧，佢聽日咧就會派上佢新嘅派台作品噶啦，亦都係佢嚟緊新嘅專輯入邊咧第一首嘅派台歌。 細節裡有你在場已經很滿意。 歌咧我就聽咗嘅，係一首幾激勵到人嘅一首作品嚟嘅。聽日咯，聽日你就可以聽到佢嘅新歌噶啦。佢都預告咗佢嘅新歌嘅歌名咧。是同无力感有啲关系嘅。 决定了，从此不再想你了。也许时间太累了，才能下定决心的。太爱了， 记得，相信努力就好了，直到梦都做完了，一念之间你我走远，别爱 其中一个你感到无力感的时候，可能就是你被分手的时候。但这首歌我告诉你，其实你都可以做一个决定，就是叫对方不好爱你。来自谢雅儿新的派台作品，作品名称叫做别爱我。 嚟自 The Weeknd， 嚟自佢新嘅专辑入边咧，有呢首新嘅派台 single， 作品嘅名称叫 In Your Eyes。 See there's something burning inside you, oh inside you. You always try to hide the pain. You always know just what to say. I always look the other way. I'm blind, I'm blind. Your eyes, you lie, but I don't let it define you, oh define you. 作为一个唱作人咧，就系可以将自己嗰啲无力嗰种嘅感觉咧，嗰度转化咗成为佢一啲歌入边嘅一啲嘅创作嘅灵感嚟嘅。今次呢一系列嘅作品咧，就系佢将佢一啲生活入边啦，可能系伤感少少嘅情感，转化咗成为除咗音乐之外，仲有就系影像上面嘅。一年有四个嘅 music video 咧，可以话系一套嘅连续嘅电影嚟嘅。嚟到呢一首歌嘅 music video。亦都系反映到佢有少少就系好中意八十年代嗰种嘅恐怖片，有斩头等等呢啲嘅血腥嘅影像。你知道 Weeknd 嘅新 single， 继续延续少少嗰种 retro 嘅味道。喺三点半钟之前咧，我哋有香港呢一对顶级嘅男子组合，佢哋嘅名字咧叫做 Era。 用错字眼不会死，粗糙也是美，愁和爱都最快忘记。大造是我的印记，大造令你心也喜。 最有个性只会处起之后，这身体总有重力，那需。 身事业心讲经济七八八， 男人嘅男人味， 半熟够沉稳， 慢慢你迷恋我， 发际线难稳，样品性很疏，穿透雷人心，疾如风随如林，四季一暗降七，烈如火爱浮云，冻如三文麦加蜜，坐定嗌杯咸柠茶 ，Legend is coming up， 一九三一九三 ，CM 新高波啲铁路正，八百青秋英名，点解天生天梯都咁靓？外貌极讨好，扮幼稚含贵刀，粒饭订错帽，但饭更错，女友太多好无脑，唔识唱歌字有旋律，我都会乱咁唱，唔识跳舞都有旋律，我都要系面瘫，全印度女欣赏，唔系特别嚣张。天生好样气，大胃长惯晒各位敬仰。 尽到我只不太高都抵挡，这躯体一世放浪已不需讲。春潮都像在世潮管我，女性那可多。 首歌的时候，你要知道我已经不小心进入了你的心，留下一道好深 好心。 新老观众之前，我哋有 Era 嘅呢首嘅新歌啊，我们很碎。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社工吕志恒早前申请司法复核，要求裁定监警会审视去年六月起发生的大型示威活动是超越监警会权限。高等法院裁定监警会并无越权，判吕志恒败诉，需要支付讼费。高等法院法官杨家雄在判词中认为，监警会寻找事实过程并没有超越权限，但他不会在判词中全面说明监警会在法律下能够做的事。立法会财委会明天开会审议政府新一轮防疫抗疫措施的拨款申请，当局向立法会提交文件，预计支援雇主支付工资的保就业措施将会在五月底前接受申请，六月第一个星期截止，期望在六月内可以向雇主发放第一期补贴。当局预计有260,000名雇主合资格申请补贴，会适时公布第二期补贴的申请时间，预计在九月发放，以支付九月至十一月的工资。政府正是咨询包括强积金受托人等的相关持份者，以落实申请和补贴发放机制的细节。另外，當局預計有215,000名自雇人士合資格申請一筆過7,500元的補貼。教育局局長楊潤雄認為，因應目前的疫情發展，中學文憑試可以如期在下星期五開考，但如果延遲到六月，將會縮減部分考試日子。考评局秘书长苏国生提醒考生要带新旧准考证到场核实身份，如果在健康申报表虚报资料，最严重可以被取消考试资格。如果身体不舒服，就不要勉强到场考试。成绩评估会由以往最高的第四级上调至第五级。他又说，如果最终因应疫情未能够开考文凭试，将会以考生校内成绩作评估，会参考校内全级的不同测验。由于每间学校的做法有不同，考评局亦都会以每间学校以往的文凭试成绩来评估考生的表现。英国据报将会宣布，目前因应新型肺炎疫情实施的各项封锁措施将会延长三个星期。警方至今发出超过3,200张罚款告票，检控违反措施的人。当地三间连锁快餐店决定重开部分分店和提供外卖服务。Burger King 将会重开4间的分店，但是餐牌的食物减少。餐厅方面承诺向附近医院的医护人员每星期免费提供1,000份的餐饮。肯德基上星期已经重开11间的分店，只是提供外卖。一间的连锁三文治餐厅重开伦敦10间在医院附近的分店，又免费提供7,000份免费餐饮给照顾露宿者的慈善团体，并向医护人员提供5折优惠，直至今个月底。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天晴，下午是相当温暖，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相当温暖，下午初潮湿有雾，中后期天气较凉和有雨。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032点，跌116点，总成交金额891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19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470点，升5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04.8，升9.8；阿里巴巴201.8，升4.1。 中国平安76.05跌7.5，美团点评98.8升9.5，融创中国33.45跌5，建设银行6.11系跌1，友邦保险69.5跌8，中芯国际14.94系升6.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1，日元107.79，瑞士法郎0.967，加元1.411，新西兰元7.074，英镑对美元1.25，欧元对美元1.089，澳元对美元0.631，新西兰元对美元0.598。日经平均指数报19,290，跌259，港金现价报15,900升5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22.53，卖出1,724.53。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封路啦，喺窝打路道有水管紧急维修，而家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希福道嘅中慢线，以及系后少少咧天桥段近住沙福道嘅慢线仍然系封闭，咁一带挤塞车龙排到浸会桥面。另外喺将军澳道因为有修路工程，而家将军澳道去观塘绕道方向近住东九龙政府合署嘅快线系封闭，一带嘅交通系非常繁忙噶，车龙排到去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咁就喺将军澳道因为修路工程，去观塘绕道方向近住东九龙政府合署嘅快线封闭，系东九龙政府合署嘅快线封闭，龙尾去到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其他隧道嘅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桥面灯位，红隧嘅九龙入口至公主道过海比较车多，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方面，喺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排到近芜湖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最后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嘅交通繁忙，龙尾牛头角定富街。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 香港电台，我们在乎你。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不要搭人多挤迫的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不要聚餐，放工后不要去人多的地方，保持双手和工作环境清洁，不舒服就不要上班，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啦。 嚟到三点半钟之后嘅骚动音乐，疫情期间你做咗啲乜嘢啦？佢哋做咗呢首新歌。 But you walk by like you never heard. You could bring down my level of concern. Just need you to tell me we're alright. Tell me we're okay. Panic on the brain. Michael's gone insane. Julie starts to make you nervous. I don't really care what they would say. I'm asking you to stay. I told you my level of concern, but you walk by like you never heard. You could bring down my level of concern. Just need you to tell me we're alright, tell me we're okay. I need you. 创作的这首新歌来自 Twenty One Pilots， 有这首新的派台 single， 新歌的名字叫做 Level of Concern。 除了歌之外呢，都挺推介你看一看他们的 music video 的。咁 music video 嗰条桥咧几好嘅，就系佢话俾你听喺呢个隔离期间啦，即系大家要保持呢个社交距离嘅时候，两位嘅成员唔能够见面，咁佢哋可以点样做到呢首歌拍咗一个 music video 咧？所以成个过程屌露无遗嘅。除咗做呢首歌之外咧，佢哋都会将呢首歌部分嘅一啲嘅收益咧，就系捐俾一个嘅组织，去到帮助受今次疫情咧影响嘅一啲巡演嘅幕后工作人员啦、演出嘅单位啊等等。不过有 Twenty One Pilots 嘅新 single。 凡事请制定立时候，人每天看着无限宇宙。璀璨圆梦难守，人眼中只剩一星宿。 续斗争，嫌我天真，无目标做人，不懂爱犯梦话。 系啊，呢个嘅疫情对各行各业都有好大嘅打击啦。其中一个受到严重打击就系演艺界啦，又或者系做 show 嘅呢个朋友啦，好多 show 都停晒噶啦。对于呢队乐队，可能都有另一个嘅打击嘅就系、是，你知啦，而家只可以四个人喺条街度一齐聚集嘅啫嘛。但系呢队嘅乐队咧系有五个人嘅，所以咧佢哋一齐行都系唔可以噶。介绍俾你啊，嚟自香港呢度嘅独立乐队，佢哋名字叫做 The Hurts， 凡星人。 香港呢排细菌布满每条街，手指呢排喷酒精喷到好嗨，屋企匿埋厕纸冇晒啦，就快想出街买，喺 lift 口又唔敢揿掣落街。衰喺个制度，衰喺个制度，衰喺个制度，衰喺个制度。巴士呢排落车要开口大嗌，揿机呢排连胶手套我都出卖，死悭死挨买口罩身价用晒，心都。制令世界停摆，衰喺个制度，衰喺个制度，衰喺个制度，衰喺个制度。 到而家就系连入呢咁个制度，制你可以笑我废，笑我系个自私鬼。但系我嘅底线并唔会咁轻易放低，坚持努力永不放弃 ，Let's fight！ 一样米养百样人，但你个个为自己抢口罩、抢厕纸，令我筋坚力皮送去隔离。从此人因为揿咗个掣，剩翻个肺，呢样肺真系有排计。搭小巴、搭巴士，咪有佢飞站咯。讲唔似啱公司，咪大脚射波。就算烧到嚟，都唔会咁火警中，放低执着就让一切随风。一句讲晒，唔再信个掣系讲嘅原则。无论遇到几多困难，我都坚定不屈。仿佛个世界充满肮脏与漆黑，唯有爱与和平填满人类嘅缺失。 衰喺个制度，花喺个废度，衰喺个制度，逼死翻细路。衰喺个制度。 来自 Tonic 新的派台作品，作品的名字叫做《衰喺个制度》。一个制度通常都是要迎合所谓的大多数。跟住我哋嘅呢队乐队咧，佢哋算是摇滚界入边、heavy metal 界入边嘅少数六人的全女子乐队。 名字叫做 Fiesta。生日派对作品叫做秋去冬来，讲的是遗憾，讲的是回忆。 到未来所有忆记都未来，所有怀念与珍藏难被我的热情代替。多劝你千百色快的劝你，早已埋在你心田，看我花正春献祭。当悔恨当结束变得美丽，自由期待你坦白承认不懂怎去放低。洒过泪添唱怕更加劝你，只对前度更执迷，痛苦中得到快慰。真给你怀抱，还是最好就怪结识得不够早，念记一切错失的美好，怀念所有消失的美好，永不舍舍的种，却不会陪着他倒数，无缺拥有切身的美好，沉住的我想现实颠倒。只有期待你坦白承认不懂怎去放低，洒过泪添唱吧更加绚丽，只对前度更执迷，痛苦中得到快慰。无论握手怎去认真给你怀抱，还是退开就怪结识得不够早，念记一切错失的美好，怀念所有消失的美好，永不舍舍的种， 呢首旧嘅作品叫做《梦花镜影》。嚟到四点钟之前， 一世的痴事，一世的意义。Nobody else, nobody else。 你可以拥抱一啲嘅遗憾，但系佢希望做到嘅咧，我谂系属于无悔。 I'ma do my thing now. 先找你有今年的男生人子，他是 Anson Low， 有他新的这首派台作品《一所原命》。 短，如转一圈，能够跳出救生圈，圈已极远，常人随地求转，亦学习去自转，世界任我去选，是我去实现通也自愿，存在的基本概念是由自我开展，来自Do my thing now. 谁要去领军，输位也可能，能够放手远方音乐改变一生，无人能被围困，早就做你别等，我耗尽我这生，随便我命运再去攀登。 I'ma do my thing now. Show me 根据当局指引，红色代表传染热点，橙色代表有感染个案，绿色代表无病例，因应疫情严重程度作区分。印度国内170个城市和地区已经被划为红区，至今是没有地区被划为绿色。天气方面，一道高压脊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天晴，下午相当温暖，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相当温暖，下周初潮湿有雾，中后期天气较凉和有雨。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65%。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026点，跌118点，总成交金额984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19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470点，升5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07蚊，升12蚊；阿里巴巴202.8，升4.9；中国平安76.1，跌7毫；美团点评99蚊，升1.15；建设银行6.1，跌1.1；融创中国33.25，跌2.5；友邦保险69.5，跌7.5；中国移动60蚊，跌9毫。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1，英镑9.678，瑞士法郎8.01，澳元4.875，加元5.489，新西兰元4.621，欧元8.4273，每百日元对港元7.1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341。日经平均指数报19290点，跌259点。港金现价报15900蚊，升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20.29美元，卖出1722.2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一啲修路嘅情况。咁因为水管爆裂，要做紧急维修啦。喺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沙福道同埋近住希福道啦，分别都有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所以咧，仍然都系塞车，龙尾就排到去映月台。另外咧，较早时喺将军澳道。都是有修路工程啦，影响到咧去观塘绕道方向都是挤塞，而家咧就好翻好多啦。龙尾排到去接近翠屏南村一带系车多啫。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喺菲林明道，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嘅九龙入口啦，收费广场对出多车些少。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嗰段咧就比较车多啲，龙尾接近维多利中心。另外喺港岛南区嘅浅水湾道啦，近住浅水湾泳滩嗰段相当之塞车，龙尾分别咧就去到来回方向嘅龙尾啦，分别就去到寿山村道同埋中坎角道。而喺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嗰段多车，龙尾牛头角港铁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龙尾近住骏发花园嗰段咧，龙尾就排到去接近果栏。咁另外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咧就喺何文田港铁站对开。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东区走廊、东隧出口方向中环，同埋系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最后啦，卫生署提提你，职业司机长时间揸车，记住要保持正确嘅姿势，安排小休，同埋要多做伸展运动。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嘅隔气弯管内有足够嘅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仲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同维修。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就四点零九分啊，骚动音乐啊！一间阿琼咧会同 Eric 交换歌啦。之前先听到有许正允最新派台作品，歌曲名称《别为我好》。 如果苦苦坚持没意思，你最好狠心一次，来替代更多表情暗示。如果你已想放开，何用来辩驳爱不爱？问我怎能承认这就是爱？若为我好，为何还提出分手？为我好，我劝你无需内疚，讲得很伟大，不过已听够，连痛苦也要我独承受。别为我好，离场时无需开口，任你转身，请享受自由。假使你亦亏欠够，何苦假装挽救？离开怎么可能没有心？你也许偷偷兴奋，才努力制止招来怨恨。男人你有多痛心？难道沉默对我公允？ 再大不过已听够，连痛苦也要我独承受，别为我好，离场时无需开口，任你专心请享受自由，假使你亦亏欠够，何苦假装那可追究，困扰到今天我亦都受够，若为我好为何还提出分手，为我好我劝你无需内疚，讲得很伟大不过已听够，谁会懂我有我的难受，我亦伤痛够，何苦必须占有， 介绍阿琼， 我哋今日呢个环节要特别名啫。 边个？ 黄嘉怡小姐。 我系 Hi Sophie。 系佢除咗而家喺台湾令我十分之葡萄之外， 系 佢真系嗱咁讲咧。其实黄嘉怡 好挂住当地嘅夜市啊，我 唔系夜市咁简单，麻辣火锅啦、早餐啦、啖啡，唉，算啦， 所有嘢 都系讲翻呢度先啦吓。咁今日咧，即系因为系黄嘉怡先令我认识呢一位音乐人， 系。 咁啊，黄嘉怡今次去台湾，你见到佢之前现世念又出咗嗰、那个 Disparity Remix 啦， 系啦。咁其实都系因为佢有呢个 Remix， 系 我就知道原来佢系一位即系台湾而家都好出名做电音嘅 producer 嚟嘅。咁同埋咁我就问咗台湾啲朋友啦，咁啊边个嚟噶？即系佢就向我投来一个好诧异咁啊，你不认识他？系啊，跟住之后佢话咧，其实点样会咁即系咁受瞩目咧？系因为好少可以做电音，又可以跨到去做流行曲， 系 做得咁好嘅一个人嚟嘅。 哦， 即系嗰种嘅兼顾系做得好好，咁所以佢就黄嘉怡小姐之前又介绍咗呢一位音乐， 黄嘉怡小姐 之后介绍咗呢位音乐俾我认识， 总理咁样样好似 唔系好熟啊，呢位咁。介绍咧就系、是、佢最近又同一位台湾嘅音乐人合唱咗一首歌啦，嗰、首歌名叫做《台北灰市》，灰就系灰色嘅诗，灰色嘅 灰色嘅诗， 灰色嘅灰，城市嘅市。咁其实我特登去问，因为就咁理解咧，中文字只只都识，但系摆埋一齐你就唔明咧，咁我就觉得佢应该系台语嚟嘅咁样啦。咁我听即系嗰个歌手自己介绍嘅时候，都即系同台语有啲关系。咁我就去问即系台湾嘅朋友，即系好叻台语噶啦。佢就话咧，佢都好疑惑嘅，佢直情问埋佢妈咪，即系佢妈咪系台语好叻，但系佢话即系由字面解咧，台语都系冇呢个文语法嘅。 原來是解 feel 市咁解，台北 feel 市咁樣 跳咗嗰啲啊， 係廣東話嚟嘅其實，係 台灣人寫喎， 係咯。 咁但係佢就話其實咧嗰個意思應該係佢睇埋首歌嘅意思啦，可能就係想講嗰個一個好冇希望嘅城市啊， 即係灰色嘅， 係啦，即係心灰嗰種嘅意思啦。咁的而且確歌入邊講嘅就係喺呢個好發達好。發展得好好好龐大城市當中，原來自己係咁渺小，同埋自己係咁即食物鏈好低層，咁但係為咗不斷向上爬，不斷揾到自己生存嘅空間，係要付出咁多嘅咁樣啦。咁其實今日咧就介紹嘅呢一首作品咧，台北灰市嘅主唱咧係叫 Barry Chan， 咁佢咧合唱 free 唱咧就係黃嘉怡嘅咁一首歌，好意外嘅，因為我即係點解咧？因為其實之前咧，即係睇到呢首歌嘅時候啲 credit 啊咁樣，係咪因為黃嘉怡去咗台灣先有呢次合作咁樣諸如此類啲啦咁樣？咁我又仔細即係同啲台灣嘅朋友問翻之後，先發現啦，其實係佢一係呢個 Barry 佢自己嘅一個新嘅專輯，叫做《勞曼》。但係英文勞曼你就咁聽你都唔會明㗎啦，但係轉咗英文你就明㗎啦，就叫 Low Life。 OK， 系都系讲喺一个城市当中奋斗嘅一个人嘅故事啦，咁样。咁又想少少介绍多少少 Barry 呢个人，咁样啦。咁之前咧有咗个 project 啦，佢就有咗个名叫做《绝情少年》。 我真系好中意台湾嘅嘢。绝情少年 系啦，咁样咁点解会改一个咁绝情嘅名字，叫自己叫绝情少年 呢？即系你一讲绝情少年，我就系谂起哦，初出道仲未黑嘅古天乐咁样。 唔系啊，同埋咧， 因为当个年代 最好笑系我同即系我啲台湾啲 friend 介绍俾我听，就话咁佢过多几年佢咪改名叫绝情中年咧咁样。之后我 friend 话：你这个是香港人的幽默，不懂哦。咁样跟住话算啦，其实香港人都未必明嘅。 绝情少年啊， 系啦，咁然之后咧，点解会咁样做咧？系因为佢系一个纪录片嚟嘅，咁当中咧就讲到自己啲成长同埋佢自己音乐嘅发展。 系， 咁咧我好明白嗰种绝情系点解，所以话其实系属于一代人对于呢个世界嘅一个观感嚟嘅、就系即系佢人生佢有一张专辑卖得好好，系、清晒咁滞，咁但系第二张咧就冇咁好。 系。 咁於是乎咧，佢就開始發現，哦，原來即係人生個高低潮嗰、那個分別係可以咁明顯。咁、但係當你低潮嘅時候咧，你係唔會對呢個世界充滿愛噶嘛？即係你邊有可能人生處於低潮，你嘅情緒也好，或者你嘅生活也好，但係你依然講得出，哇！我真係好熱愛呢個世界啊！ 正能量， 係啊，加油啊！聽一定係好天嚟嘅嘢咁啊！即係個我哋推測啦，你嘅一個人類係好難有呢個感覺噶嘛。所以其實你嗰陣時候。我覺得呢個好準確嘅，即係喺呢好低潮嘅時候，你可能對於身邊好多嘢冇乜大感覺，即係你唔想表現出你嘅喜怒哀樂，因為你長時間可能都係處於負面比較多嘅情緒當中啦，咁樣。咁所以佢就將呢種感情咧，我覺得嚇係即係有一啲自己嘅消化同埋自己嘅揣摩之後咧，又將佢擺落去自己嘅作品當中。咁、 okay. 我覺得呢一成隻碟啦，都應該係佢即係又唔可以話係咩浴火重生嘅，即係其實就係、是。当你经历咗一啲高低谷之后，咁又慢慢又开始啊，要揾翻自己发展嘅一条路噶咯，咁样，咁你对于你嘅人生嘅一啲嘅疑惑也好啊，猜测也好啊，一啲嘅点样嘅感情都好，将佢融入咗呢一张专辑当中。咁其中咧，同王嘉怡合唱嘅呢一首歌就叫做《台北灰市》，灰系灰色嘅灰，市系城市嘅市。 Cause I've been hiding.And I keep my head laid low, 'cause I'm too scared of fighting with myself, showing how I really feel. Then I just keep pretending, pretending till I'm part of this game. Now I don't even know my heart or recognize it's living in me. 高楼大厦遮住了蔚蓝的天空，日复一日反复操作机械式的动作，这里有太多美角，孩子从来没能搞懂，儿时的天真无邪早已消失无影无踪，望着墙上打刻钟，时针滴答溜走，为了生活兜售自由交换 Diamond and Gold， 雪花般飞来的账单仿佛无情的冬， We chasing dreams 却被困在牢笼，带把回击人来人往，这里的繁华很难想象，内心的善良被选择遗忘，孩子背着的强迫着长大。 Cause I've been hiding and I keep my head laid low, cause I'm too scared of fighting with myself, showing how I really feel, then I just keep pretending, pretending till I'm part of this gameNow I don't even know my heart or recognize what's living in me。 这里有大多数的人思想都被奴役，好的工作好的薪水只是另一个努力，曾经坚持的信仰已被现实消耗殆尽， Big City 孩子的梦却没有容身之地，身处黑暗却看见希望的光，昂贵的衣物遮不住内心受的伤，迷失的灵魂找不到方向回家，灰色的城市依旧挣扎，带把灰气人来人往，这里的繁华很难想象，内心的善良被选择遗忘，孩子被这里强迫着长大。 Cause I've been hiding and I keep my head laid low, cause I'm too scared of fighting with myself, showing how I really feel, then I just keep pretending, gentle part of this game. Now I don't even know my heart or recognize it's even in me. 大把晦气，人来人往，这里的繁华很难想象。人心的善良被选择遗忘，孩子背着的枪迫着长大。大把晦气，人来人往，这里的繁华很难想象。内心的善良被选择遗忘，我们背着的枪迫着长大。 I'm too scared of fighting with myself, showing how I really feel. Then I just keep pretending, pretending till I'm part of this game. Now I don't even know my heart or recognize it's even in me. 我成日都覺得咧，即係佢去台灣嗰度闖下係一件好事嚟嘅。 係，因為其實已經有好多台灣嘅朋友主動會嚟問我關於王嘉爾嘅事情，即係佢話因為佢之前即係參加咗好多唔同大大小小嗰啲演出啦，就、話哇聲音好特別，好有性格，好有風格咁樣，我就係啊係啊係啊。他即係香港，佢去台灣啱啲嘅，我真係忍唔住。 好似多啲嘢擺喺佢身上，可以發揮一下多啲唔同嘅可能性咯。 同埋唔知咩，因為我覺得佢屬於好現場嗰種人嚟，即係你聽王嘉爾現場咧，你真係瞬間會俾佢拉落去佢嘅世界當中。咁但係喺台灣係比較多 live show 去做噶嘛。香港我覺得個機會唔係話冇，但係的而且確嗰個限制會比較大啲咯。咁同埋都話呢首歌咧係嗰只係成隻專輯當中，頭先講話 Barry 呢只嘅專輯當中 low live 當中最後完成一首歌。點解咧？因為咧其實隻歌咧製作人係 Do Boy。咁佢就話 Do Boy 幫佢做 demo。嘅时候咧，就揾咗嘉儿帮手唱入边嗰个女声。咁当佢即系帮手唱咗之后咧，佢哋有尝试过揾其他嘅女仔，因为王嘉儿太忙了，佢哋话，佢、就话咧想揾其他女声去唱呢一段，但系揾咗好耐都完全揾唔到，佢哋觉得匹配得到王嘉儿呢个版本嘅女声。于是乎咧，佢就话即系将呢首歌嘅制作停咗，咁、直情系做埋其他歌啦。最后 last 真系唔得啦，唔到帮又揾翻王嘉儿。可唔可以帮手唱啊？咁、然之后又即系促成咗今次嘅合作咯。所以其实我觉得即系好系价值被睇到嘅嗰样嘢，就系、原来你唱嘅 demo 系冇其他女星可以 replace 到你嗰个位嘅，系咪？拍手。 哦，我要同你 Q 啲生 effect 出嚟。哦，拍手。 冇啦，好 low tech 嘅。 喂，但我系觉得即系我都係因為譬如係王嘉怡呢，其實佢係同好多係人去做合作，係 featuring 㗎嘛。譬如嗰陣時開頭，譬如上年 Dusty 仲係即係前年啦、，Dusty Bottle 仲係即係出緊英文歌嘅時候，其中一個邀請合作嘅單位都係王嘉怡啦。即係你見到其實就係可能有好多啲玩 urban 啲嘅音樂嘅人呢，即係佢都覺得，咦，我想揾一把聲。佢有嗰種就係 urban 嘅質地，有少少 soulful， 係啦。咁但係你要浪先至浪咧，嗰種曲風咯，係啦。即係王嘉爾自己寫嘅，其實有陣時都有少少呢種即係都市嗰種感覺係重噶嘛。 都市夜生活嘅感覺，但係又唔可以用夜生活，因為會有種 係啦。即係佢同你十一日合作，佢唱嗰首即係 You Jump My Jump 就陽光活潑啦，耶咁樣。但系可能就系你喺我谂即系你突然间要我谂啊，要揾一把佢嗰把声，又唔可以太过 over 地去到演绎嘅话，其实佢系真系一个不二之选嚟嘅， 都系噶， 系啊。咁所以喺2019年嘅时候咧，嗰阵时其实我系又系因为王嘉怡啦，我认识到香港一个 rapper 啦。都系独立嘅。 王嘉怡对于乐坛嘅贡献真系好大，佢不断介绍 成为桥梁啊！ 佢不断介绍啲新嘅音乐人俾唔同嘅主持认识，真系好难得。多谢你。 系啦，咁嗰阵时咧就系呢位嘅 rapper 叫 Matt Force 啊，MATTFORCE 啦，系啦。咁然之后其实佢有少少同你头先形容系阿 Barry 咧，即系呢位嘅 artist 咧，都有少相通。因为我睇过佢一个访问嘅 excerpt 咧，就系讲话啊，其实如果问你即系每一个创作人啦，即系佢都有一个创作嘅命题噶嘛。咁你嘅命题会系围绕啲咩咧？佢话末世咁， 同绝情啊！ 即系佢可能佢你其实我好鼓励你，譬如你可以上去即系唔同啲串流平台啊，或者搵翻嗰张专辑嚟听下。佢上年嗰张专辑同名专辑嚟嘅，其实好多作品都好好嘅。 系啦，咁啊有好多系佢自己做噶啦，咁亦都有一首咧就系同王嘉怡有合作嘅，系啦，就系讲即系都系问紧你嘅生活嘅真实感系嚟自啲乜嘢嘢咧，咁样 好哲学嘅思考， 都可以系嘅， 系 啊，即系系咯，即系你系睇自己定睇人哋点睇你咧，已经系一个嘅思考啦。 我就觉得王嘉怡嘅声咧，即系喺任何作品当中咧，即系当然要针埋针系另外一种甜蜜嘅嗰个活泼嘅状态啦，但系佢嘅歌你系要谂噶，即系佢呢把声佢唔可以演绎一啲好直白嘅嘢嘅，即系你会觉得。嘥咗，你會覺得你入面仲有一啲嘢嘅，所以佢好適合做一啲我頭先話哲學啲嘅思考。頭先嗰首《台北灰市》都係，即係個城市咁高咁大，咁我嗰個自處、我嘅身份或者我嘅價值喺邊咧？我覺得哇，其實呢把聲當中可以有嘅故事真係好多啊！ 係啊，今日變咗係王嘉怡之夜啊！ 係啊。系啊，佢仲好健康喺台湾生活噶， 所以今日揾嚟又系啊 Matt Force 啦 ，featuring 嘅又系王嘉怡啦，咁就有呢一首歌啊，作品嘅名称叫做 Real Life。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警方接报话有人在便利店使用伪钞，星期二凌晨在牛头角一间便利店拘捕一名五十岁男子，同日再拘捕一名怀疑同案件有关的二十七岁男子，在他们身上搜获伪钞。警方话调查之后有理由相信被捕两人同近期分别在将军澳、牛头角同观塘发生共十宗行使假钞案有关，搜获十四张面值500元同埋七张20元嘅伪钞。商业罪案调查科表示，伪钞一般嘅纸质系较平滑同埋普通，以100元同埋500元嘅伪钞占最多，系较多。呼吁市民如果怀疑收到伪钞，应该立即联络警方同银行，切勿继续使用。 社工吕志恒提出司法复核，要求裁定监警会审视去年六月起发生的大型示威活动是超越监警会权限。高等法院裁定监警会并无越权，判吕志恒败诉。吕志恒说不同意法官对监警会职能的理解，认为多年来监警会都没有主动的调查权，又质疑如果监警会有权调查，在2014年的占领行动和2016年的旺角事件之后，监警会都没有主动调查，是否有失职之嫌。他又说很希望可以上诉，但仍然要和律师团队商讨之后再决定。被问到会不会放弃上诉，换取监警会早日公布调查报告，吕志恒说无论监警会公开报告与否都不应该接受。他认为应该要设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坚持争取独立调查。社联以问卷访问超过5900名服务使用者，了解疫情对他们的影响。大约九成的受访者说因为失业或者是工作缩减等的因素导致收入减少。社联行政总裁蔡海伟建议政府加强就业支援，进一步放宽申领综援资格，以及是尽快研究进行失业援助金制度。他又促请政府开拓远程医疗系统，保障基层医疗健康。香港基督教服务处总干事翟东青表示，以他们两间综合家庭服务中心为例，2月至4月的新增个案中，七成以上属于经济困难，他们多数暂时不愿意申领综援，期望申请紧急援助基金。日本的新型肺炎疫情持续，当地传媒报道首相安倍晋三决定将紧急状态令的适用范围扩大至全国，以加强应对疫情。报道又引述政府消息人士说，安倍指示执政联盟考虑修改国家预算，向每名国民一律发放10万日元，折合大约7200港元，以协助应对新型肺炎疫情带来的影响。安倍在今个月7号宣布向东京都、大阪府和另外5个县颁布紧急状态，直至下个月6号。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1度，日间天气炎热，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炎热，下周初潮湿有雾，中后期天气较凉同埋有雨。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006点，跌138点，总成交金额1058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19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470点，升53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06.8，升11.8；阿里巴巴202.8，升4.9；中国平安76.15，跌6.5；建设银行6.1，跌1.1；盈富基金24.25，跌5仙；美团点评98.85，升1蚊。友邦保险69.45，跌8.5；融创中国33.25，跌2.5；中国移动60.15，跌7.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1，日元107.72，瑞士法郎0.967，加元1.41，人民币7.074。英镑对美元1.25，欧元对美元1.089，澳元对美元0.631，新西兰元对美元0.597。日经平均指数报19290点，跌259点。港金现价报15920元，升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23.15美元，卖出1725.3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和台湾男歌手欧德阳合唱的这首作品。 今天玉米浓汤有一点咸， 你没曾钻戒以后不我相恋， 我的痛痛是你的没有期限， 曾勾牵我们逛地球一圈。 我小夫妻，我的夫妻，这辈子可以让我爱上了你，这一路有些情 有些雨 都没有关系，我们的真心超过钻石对爱的定义。小夫妻永不放弃，默契是最富有的一种储蓄，赌气话你一句 我一句 也觉得甜蜜，多庆幸我们望着同样明天牵手再努力。 有谁与 都没有关系，我们的真心超过钻石对爱的定义。小夫妻永不放弃，夫妻是最富有的一种储蓄，赌气话你一句 我一句 也觉得甜蜜，多庆幸我们望着同样明天牵手再努力。我愿意这一生 这一世 呵护着你，一直到 你当爷爷 你当奶奶还是老夫老妻。 我觉得这些甜蜜多数都只留在歌曲当中的，或者是童话故事当中，因为两个人对得耐呢好难，即是相见好同住难。咁如果同佢屋檐下系会有啲摩擦嘅，咁远啲好唔好啊？远到可能去到另一个半球。你仲记唔记得原来佢都系歌手嚟噶？佢系林依晨啊。 用你的早安陪我吃晚餐，记得把想念存进铺满。我望着满天星。在山听牛郎对织女说要勇敢，不怕我们在地球的两端，看你的问候起着魔毯飞，用光速飞到我面前，你让我看到北极星有十字星作伴，少了你的手背当枕头习惯，你的望远镜望不到我北半球的孤单，太平洋的潮水跟着地球来回旋转，我会耐心的等，等你有一片靠岸，少了你的怀抱当暖炉我还不习惯，一给你照片看不到我北半球的孤单，世界再大两颗真心就难 佢真系林依晨嚟嘅，嗰、那个名称叫做《孤单不半球》啊，佢好似都系做戏会好好多。 不怕我们在地球的两端，看你的问候骑着魔毯飞，用光速飞到我面前，你让我看到北极星有十颗星座。你的望远镜望不到我北半球的孤单。 林依晨的名字呢有好长一段时间都同偶像剧绑埋一齐啦，但事实上佢系个才女嚟嘅。 少了你，手背当枕头，我还不习惯。你的望远镜望不到我北半球的孤单。 做的时候呢，我呢几排都会睇翻啲好以前嘅偶像剧啦。睇到嘅时候都会觉得，哇，真系好尴尬啊！原来以前啲剧情轻轻咁浮夸噶，但系以前又睇得好开心、啊。嗯，细细个真系好啦。如果讲到偶像剧嘅话，吓、啊，台湾偶像剧呢排一定系佢啦。那个名称叫做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因为重要的事情要讲三次。 当爱情已落成遗迹，有伤心刻画成回忆，想念几个世纪才是刻骨铭心。若能回到冰河时期，多想把你抱进处理，你的笑多疗愈，让人深夜苏醒。失去你的风景像座废墟，像是我问你能否一场奇迹，一线生机，能不能又再一次相遇。只想见你，未来过去，我只想见你。穿越了千个万个时间线里，人海里相依，用尽了逻辑心机推理爱情。 佢哋系八三幺乐团，歌曲名称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 时光更迭了四季，让宇宙不把我心意，永远不退流行，是青涩的真心。未来先进科技无法模拟，你拥抱暖意，如果另一个时空。身体能不能换另一种结局？想见你，只想见你，未来过去，我只想见你。穿越了千个万个时间线里，人海里相依，用尽了逻辑心机。只想见你，未来过去，我只想见你。穿越了千个万个时间线里，人海里相依，用尽了逻辑心机推理爱情。不说 怎么来？如果剧情像你充满了每次爱情，不错过你的踪迹，会不会你一眼看得见那句我愿意？ 台湾偶像剧《想见你》的片尾曲。上一首歌红的方法可以是红了的电视剧大红，亦都有一种可能性是因为这首歌被其他人拿去参加比赛，于是乎又一次得到大家的关注。 你总感到落寞沮丧，你总感到失望，对于人生未来总有太多迷惘，你总伪装自己不痛，你总笑着逞强，对于爱情害怕触碰，放弃挣扎。你看着我眼睛，你记着我心里，无论风雨别忘记还有我站在这里。我只想做你的 凭参加内地的歌唱比赛咧，就翻唱咗呢一首作品，但系今日揾嚟原唱俾你啊！ 你总感到落寞沮丧，你总感到失望，对于人生未来总有太多迷惘。你总伪装自己不痛，你总笑着逞强。对于爱情害怕触碰，放弃挣扎。你看着我眼睛，你记着我心里呀，无论风雨别忘记还有我站在这里。我只想做你 唱，是台湾男歌手，他的名字叫做邱振哲，歌曲名称叫做太阳。而这首歌的而且确是萧敬腾参加歌唱比赛之后有新一轮的关注。刚才说的就是在爱情当中很投入，很想做对方太阳，给对方温暖的那种人。但是当这种热度被时间解决了之后，故事又会是怎样 呢？也许是不甘心，也许是可惜，也许无法相信，突然身边再也不是你，能给的都已经给你，能做的都用尽全力， 也许遇见你是种幸运，分开却是天意。不是不能面对，又不是十八岁，爱过你的年岁，心里至少真的不后悔。也许会不舍会落泪，但得不到也许才珍贵，也许再等等就有人会比我们匹配。很久很久很久以后，当我抱着别个他的时候，是否我就能够对你笑着挥手？好久不见的朋友，换个角色对你问候。 有啲唔认得佢啊，但系佢阿 Jam 邓紫棋啊，新专辑当中嘅作品，嗰、那个名称叫做《很久以后》。 去你的人生，我像一棵树被拔了干。如果只能依赖自己，我只能逼自己更独立。雨再大过了总会天晴，不过时间而已。很久很久很久以后，当我抱着别个他的时候，就能够对你笑着挥手，也许会是人分手是个出口。很久很久很久以后，当你牵着别个他的时候，我们这个伤口也许不再 新嘅专辑系俾咗好多惊喜我嘅，虽然有啲迟，但系都希望之后有机会同你听更加多呢只专辑当中嘅作品。今日最后一首歌拣嚟邓紫棋，很久以后。